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Water,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每个周末我都会陪着您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start with the history of Winter Olympic Games. 今天我们首先看一下冬奥会它的历史由来是怎样的。好，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一部分的历史的简介。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 held once every 4 years for sports practiced on snow and ice.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 the 1924 Winter Olympics, were held in Chamonix, France.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were inspired by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 which were held in Olympia, Greece, from the 8th century BC to the 4th century AD.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 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r IOC, in 1894, leading to the first modern summer games in Athens, Greece, in 1896. The IOC is the governing body of the Olympic movement, with the Olympic Charter defining its structure and authority. 好，刚才呢，壮壮老师给我们念了一下有关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些介绍啊，这是奥运会的历史以及它的由来。 哎，那大家听的时候你记住了吗？就是第一届的冬奥会是哪一年？ 哎，我把那句话再给大家念一遍哈，大家再仔细听一下。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 the 1924 Winter Olympics were held in France.刚才那个年份大家听清楚了吗？是1924年哈， 没错。所以说这个听年份也是一个听力的训练的重点之一。 没错，所以呢，听年份也是听力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刚才我们在介绍冬奥会历史由来的时候呢，就提到1924年是在法国举办了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好，下面呢，我们逐句的把这个句子中的语言点给大家解析一下。首先呢，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 Olympic Games， 大家要注意，这个 game 是比赛的意思，因为它有多场的比赛，所以呢，它就会是一个复数。Olympic Games 这个奥运会啊，请大家记住，这个 games 是要变成复数的。那 Winter Olympic Games 这个冬季的奥运会，就是首字母都要大写 ，Winter W 要大写 ，Olympic O 大写。G Games 也是要大写的。好，接着呢，他说在什么地方举行一个赛事或者一个活动举行，这里边动词要用 held， 就 be held 是一个被动语态。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句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held once every 4 years for sports practiced on snow and ice， 这里边呢 held它在 event 的后面，它是一个表示被动，引出一个定语，也就是说这项主要的国际体育赛事每4年举办一次。 冬奥会和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这样啊，每4年举办一次。 This sporting event is held once every 4 years。 好，这里边呢注意一下频度的表达方式，每4年一次是 once every 4 years， 那每5年一次呢？ 那就是 once every 5 years。 哎，那要是每1年一次呢？ Once a year。 对了，或者是 once every year、但不说 once every one year。 因为 every 其实就是有一个每一个的意思，所以后面不需要再加这个数字一了哈。 好，那我要是问大家每三周一次呢？ Once every three weeks。那其实这个可以以此类推啊。 对， 凡是提到这个举办频率，多长时间里面举办多少次的时候，那么都是可以用到这个单词的。那我们还可以以此类推说一周两次。 Twice every week。 哎，这里的这个两次从 once 一次变成了两次了，所以两次这个单词是 twice。 那么三次呢？ Three times。 啊，从数字三开始。三次、四次那都是可以用这个数字来说了。 对，这里边比较常见的应用呢，就是你去看病的时候，大夫跟你说了啊，这个药一天吃三次。那你英文应该是 three times a day。那如果说你要一周运动三次，是 three times a week。那你要是两周必须跑一个五千米，英文就是 once every 2 weeks。You should run 5,000 meters or 5 kilometers once every 2 weeks。所以就这个表示频度的数。 那回到我们今天介绍冬奥会的情况中去，如果提到冬奥会，别人介绍冬奥会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话，您就可以用英文说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 which is held once every 4 years。 好，对了，好，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句子里边埋藏着一个事情，就是好多同学会比较疑惑，就是既然 games 已经是一个复数形式了，为什么它的动词还要用 is 而不用 are？ 那这里边呢，它因为 Winter Olympic Games 是一个专有名词，首字母大写，所以呢它是一个单数的概念啊，就是冬季奥运会，在这个单数的概念情况下，它的动词就要用单数的动词，所以呢，这个句子里边说的是，即使是 Winter Olympic Games， 它还是会用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好，再来呢，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过去分词它放在名词的后面做定语，它的含义是表被动，除了刚才我们说的A sporting event held 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for sports practiced on snow and ice， 也就是这个体育赛事呢是被实践的这个运动啊。这个 practiced 是一个过去分词，修饰 sports。好，那么这个第一句呢，我觉得这个语言点就比较丰富。现在我再给大家慢慢的念一遍啊，请大家听一下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语言点，你是不是都懂了？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 held once every 4 years for sports practiced on snow and ice. 好，这就是咱们的第一句。接下来这一句呢是这样的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这个 comma 就是逗号 ,The 1924 Winter Olympics, were held in France.啊，这里面的逗号呢，它在英文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当你在一个句子比较长的句子里边，你看到了有一块文字的前面有个逗号，后边有个逗号，这个时候呢，很可能逗号之间的部分，它就是一个同位语。啊，那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 逗号 The 1924 Winter Olympics， 也就是第一届的冬奥会和1924年的冬奥会，这两个部分是同位语的关系。好，然后呢 were held in France。好，那这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了这个同位语。那你在看句子的时候，你为了清楚起见，你可以把这个两个逗号之间的部分先给它忽略，先给它划掉。这样你看这个句子就变成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 were held in 什么什么什么。好，这里边又有同学问了，您不是刚说完了这 Olympics 是要写成后面跟单数的动词 is 吗？怎么现在又变成了 were held 变成复数的呢？这就是因为这是因为这是第一届的奥林匹克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各个项目是在1924年 法国举行的。这时候你就强调的不是这个冬奥会的这个概念，而是它的各项比赛。 嗯， 好，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动词名词的单复数形式，它呢非常的灵活，这完全取决于你传想作为写的人来讲，写句子的人他要传递的概念，他要传递的信息是侧重单数还是侧重复数。 没错。好，那么讲了很多，我们继续来看有关于冬奥会来历的一些介绍啊。 下边一句是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were inspired by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 which were held in Olympia, Greece from the 8th century BC to the 4th century AD。 好，这又是一个比较长的句子。好，他首先他说现代的奥运会灵感来自于古代奥运会，嗯，啊，这里边用的词是 be inspired by。 inspire 就是启发鼓舞， 没错， 哎，给人一些想法，哎， 对，给人以灵感啊。那他是被得到灵感了，也就是这英文里边的用被动是比较多的，他的灵感是来自于希腊奥林匹亚所举办的那些奥运会。 对， 好，那么这里边呢 Olympia, comma, Greece, comma,啊，就是表示这个地点，奥林匹亚是一个比较小的地理范围，而 Greece国家是一个比较大的地理范围。 没错，因为我们读的这一篇呢其实是文字介绍， 嗯， 所以呢会有很多逗号啊，comma 就是逗号的意思啊。 对， 嗯， 那么在讲英文讲地理范围的时候，它是由小在先，然后才出来大的范围。比如说中国北京在英文里边是 Beijing China， 所以是先说北京后说 China 啊，这个就是 Olympia Greece。 你要知道奥林匹亚是希腊这个大范围里边的一个局部地方。好，接着呢他就说呢，这个是继续 from the 8th century BC， 从公元前的八世纪 to the 4th century AD， 也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在公元前的八世纪到公元后四世纪之间就一直有所举办。好，这里边又用到了 were held 这个被动语态，那么 held 它的原型是 hold 啊，那你要看什么地方举办了一个事情，其实是某事 be held in 某个地方。比如说北京举办的这个08年的奥运会，其实是 Olympic Games was held in Beijing, China in 2008， 英文是这个语序啊，中文呢就会先把08年奥运会放在主语的位置上，然后呢或者先把北京放在主语的位置上。那你要知道英文它就会用被动语态来处理。接下来一句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 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n 1894 leading to the first modern summer games in Athens, Greece in 1896。 好，这个 Coubertin 这是一个人名，不用管它。 founded 这个 F-O-U-N-D-E-D， 有些同学就和那个 found F-O-U-N-D 去混了。好，这里边呢其实 founded 它的原型是 f-o-u-n-d found， 而 f-o-u-n-d 如果是一个过去分词的话，那么它的原型是 find f-i-n-d。 好，也就是说 find found found 找到， found founded founded 建立啊，这两个动词呢就是外形在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下呢你要分清楚。那么这里边 founded 是建立的意思，那这个 Coubertin 这个人他呢创立了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也就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好， committee 这个词我再给大家拼一下，这个委员会这个词呢用到机构名称里面非常的常见，可是它的拼写呢很容易出错， C-O-M-M-I-T-E-E， 也就是说这里边有好多是两个字母的， C-O 首先然后是两个 M 然后 I 两个 T 两个 E。 好，这是委员会，那么它的简称，英文在表示一个机构的简称的时候，先说第一遍出现的时候先说它的全称，然后括号把它的首字母缩写放进去，所以这里边就是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括号 IOC 括号完啊。那我要是说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然后我就放到括号里边啊，就是 WHO， 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 那我读的时候我怎么念呢？好，凡是碰见这种情况，你可以说全称之后然后加上 OR， 就是 OR， 然后把它的首字母去念一下啊，所以就变成了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r IOC 啊，这样念可以，或者呢你直接停顿一下念 IOC 这个缩写。那么这部分就是说在1894年的时候呢，顾拜尔旦创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接下来他说 leading to the first modern summer games 啊，这个 leading to 就是引发出，它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引出的意思啊，就是像带路一样带到了第一届夏季的雅典举办的奥运会啊。但是我们中文不会说先创办了这个然后呢带路带到那儿，中文不会这样说的啊，直接就会说成创立了之后举办了第一届的夏季奥运会，位于雅典啊，这是希腊的雅典。那它的时间，第一届的夏季奥运会是1896年啊，这个数字大家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不知道听懂了没？1896年，那年份呢，它也是有一些方法去读，你可以读 1896， 就是两位一分，两位一分。好，接下来一句是 The IOC is the governing body of Olympic movement， 它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主管机构。这里边 body 是机构的意思，而不是身体的意思。 然后呢，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国际奥委会，就是 IOC。IOC 是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的缩写。 对了， 哎，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提到国际奥委会，就知道 IOC 这个是它的缩写啊。 没错。好，接下来呢，最后他说 ，With the Olympic Charter defining its structure and authority， 啊，这里边他用的这个 charter 的含义就是宪章，所以呢，奥林匹克宪章会规范出、画出、定义出其结构和它的这个权威，就是去详细的规定出国际奥委会它的职责。好，那我们今天呢关于冬奥会的历史介绍咱们就介绍到这儿。 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一篇冬奥会历史介绍。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 held once every 4 years for sports practiced on snow and ice.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 the 1924 Winter Olympics, were held in France.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were inspired by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 which were held in Olympia of Greece from the 8th century BC to the 4th century AD.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 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in 1894, leading to the first modern Summer Games in Athens, Greece, in 1896. The IOC is the governing body of the Olympic movement, with the Olympic Charter defining its structure and authority. 轻情冰雪，筑梦冬奥。92.3 FM, 774 AM,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周末版节目，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跟您一起学习冬奥英语。好，今天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赶紧来复习一下最近出现过的一些冬奥英语词汇。 好，首先呢，我们先复习一个词，就是前运动员，就是他现在已经退役了的。那么这个词呢，就是 former 啊。通常我们也会用这个词指以前各界的国家领导人，比如说 former US president， 就是曾经的任美国的总理的人。 那我们谈到冬奥会的选手，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前冬奥会选手，我们就可以说 a former athlete of Winter Olympics。 对了，那么与此对应的呢是 current， 也就是目前仍然在位的啊。这个词一会儿大家也会听到，他在这个文章里边他说是 current IOC member 啊，目前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 没错， IOC 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包括我们在今天刚才的节目中也提到了 IOC 就是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就是国际奥组委的意思啊。 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赢得了几次什么项目的什么名次。如果是两次，就是 two time， 那么这个 two 横线 time 要有横线。如果是六次呢，就是 six 横线 time 啊，这个一会儿大家也会听到。那再来呢，就是赢得什么奖牌，这个动词和奖牌的搭配是 to win什么什么 medal， 那 to win gold medal 就是得到金牌，那 to win the first gold medal 就是得到第一枚金牌的意思。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withdraw。 withdraw 这个词它的动词过去式过去分词都跟 draw draw 画画一起变化，也就是说 draw drew drawn withdraw withdrew withdrawn 啊，它有退出的意思，同时呢 withdraw 呢还有提取现金的意思。比如说你用银行卡到自动提款机那儿把现金提出来，是 to withdraw some cash from ATM machine。 好，那么这个 withdraw 是一个动词需要注意的。接下来一个动词呢是 eliminate。 eliminate 就是消除的意思， eliminate 啊，这是它一个及物动词。 说完那么多，我们赶紧来听听看设计这一些单词的有关于短道速滑选手杨洋的英文介绍。 Yang Yang is a former Chinese short track speed skater and a current IOC member. She is a two-time Olympic champion from 2002 Winter Olympics and a six-time overall world champion from 1997 to 2002.Yang Yang won the first gold medal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for China at the Salt Lake City 2002 Olympic Winter Games. Yang Yang withdrew from the women's 500-meter event at the Torino 2006 Olympic Winter Games and later was eliminated in the 1500-meter event at the early stage.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冬奥英语的所有内容，希望您能够有所收获。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特别好听的奥运主题歌曲 My Day。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Nobody ever